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此醉非醉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顾一飞。9月23号，北京电台听见经典亲子阅读会，我将会为大家朗诵一个关于亲情、关于爱的故事。那今天呢，就先让大家来听一听其中的一个小片段。小绿色兔子该上床睡觉了，可是它紧紧地抓住大绿色兔子的长耳朵不放，它要大兔子好好听它说。 猜猜我有多爱你？ 哦，这我可猜不出来。 这么多。 小兔子把手臂张开，开得不能再开了。大兔子的手臂要长得多。他说：我爱你有这么多。嗯，这真的很多，小兔子想。 我手举得有多高，我就多爱你。 小兔子说：我的手举得有多高，我就有多爱你。大兔子说：这可真高啊。小兔子想：我要是有这么长的手臂就好了。小兔子又有了一个好主意，它倒立起来，把脚撑在树干上。它说： 我爱你一直到我的脚趾头。 大兔子把小兔子抛起来，抛得比自己的头顶还要高。我爱你一直到你的脚趾头。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 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旧时光咖啡馆，百成一个人坐着，点了杯 Mountaining。 吧台这边，刘易斯正对着笔记本电脑改稿子，极为专注。安文端了个果盘，走到了百成的边上。 怎么样，要我陪你说话吗？ 百成笑了笑， 啊，坐吧。刘易斯在写什么故事呢？ 安文坐下以后对百成说， 嗨，写什么故事，爱得死去活来那种，估计除了他自己谁都感动不了。 至少刘易斯能够感动他自己。 百成，怎么了你？看起来怎么跟蔫了的白菜似的，出什么事儿了？啊，今天我见着方志远了。 方志远上你那儿吃饭去了？ 嗯，啊，还有陆泽熙他们。 百成，我提醒你啊，方志远已经结婚了。 啊，我知道。其实我也没想怎么着。 百成一边说着一边搅动着咖啡杯。 百成，你要是真的没想怎么着，你就不会在这儿唉声叹气了。 百成苦笑着说， 哼，我今天看到一段话特有意思，说最后没在一起的，说白了都是不够爱对方，或者根本不懂爱，而年轻就是一个开发探索的过程，很多感情只是出于对异性的好奇。 百成，这段话我可不同意，我倒觉得爱情只是年轻才会有的一种奢侈品，因为年轻才会相信，也因为年轻才能够更加投入。 安文，你说方志远真的爱过我吗？ 12年前的初夏，得知百成已经离开了茂城，方志远的绝望和失落，安文至今都记得。方志远甚至以为安文是知情的，只是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意把百成的下落告诉他，也因此对安文有了误会。后来各自到不同的城市上了大学，更是鲜有联络。方志远和周宁静的婚讯还是别人告诉安文的呢。 安文说，你刚才问方志远到底爱不爱过你，要我说当然爱过，可是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不对，对我来说十分重要。 百成，你到底想干嘛呀？ 安文，你说他们俩 啊，我是说啊，方志远和周宁静，他们俩真的幸福吗？ 要是他们幸福你想干嘛？ 要是他们不幸福你又想干嘛？ 百成，你现在过得挺好的，你看，你既回到了家乡，又接手了你爸的餐厅，你应该往前看呢。 好男人很多，不止只有方志远这么一个人。 安文，我说什么了？ 你看你，连珠炮似的冒出这么一长串。 我吧，就是今天看到志远心事重重的样子。 哎，我听说方志远最近像是遇到麻烦了， 是吗？他倒是没说， 什么麻烦呀？嗨，我也是听一个在启明通讯的朋友随口说的，说方志远从公司离职了，今天刚交接完手续。方志远跳槽了？我朋友说方志远和新任的老总有些嫌隙，大概是被排挤了吧。百成沉思着说，哦，难怪了。哎，百成，我就是顺嘴一说啊，这事儿你可千万别管。你呀，该相亲相亲，该恋爱恋爱。安文，你可真够啰嗦的。 北京，雾中的清晨，半夜才睡着的周宁静在自己的干咳声中醒来了，一气喝下了整杯水。镜子里他的脸皮浮着，眼睛已经哭肿了，嘴唇起了一层皮。周宁静不断地揉搓着自己的脸，抠着嘴唇上那快要掉落的皮，一用力，血珠从嘴上渗了出来。周宁静想尽快地让自己清醒起来，尽快地恢复常态。接着他做了一整套瑜伽，冲了个澡，这才慢慢地缓了过来。化完了妆，换好了衣服，周宁静对着镜子照着，虽然憔悴，但精神比之前要好多了。看了看表，该去吃早餐了。麦克昨天晚上仓促离去的时候留下的笔记本电脑还在桌子上。周宁静换上了高跟鞋，拎起了自己的包，抱上了电脑，走出了房门。在自助餐厅里，周宁静一眼就看到了麦克。麦克面前的托盘里有牛奶、白米粥、包子、鸡蛋，看起来昨晚发生的一切没有影响他的胃口。麦克也看到了周宁静，周宁静恢复了工作的状态，长卷发挽在脑后，额前没有一丝乱发，身穿着卡其色的套装，长裤的下边是一双同色系的防水抬高跟鞋。 周宁静把电脑往餐桌上轻轻一放。啊，早 Mike。 早，怎么样，昨晚休息的不错啊？ 嗯，就是北京这边有点干燥，还不太适应。 哦，是吗？麦克点了点头，没事，习惯就好。 啊，那我先拿吃的了。 啊，赶紧去吧。哦，对了，这包子不错。 周宁静笑着离去，他不想也不能够示弱，可是他必须装得跟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麦克和周宁静之间确实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周宁静看清了麦克，也看清了前路艰辛。 方志远这边刚抱着周子离开了医院，就在停车场遇到了明航。只见明航匆匆下了一辆奔驰 E400， 边上还跟着一个女人。方志远定睛一瞧，那女人不是明航那个广告公司的老板欧亦美吗？这欧亦美和陆泽熙有业务往来，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不错，方志远也和他吃过几次饭，算是相熟的了。 因为保养得当，又是陆泽熙那个医院的常客，已过不惑之年的欧一美看起来不过34、35岁。欧一美剪着短发，肤色白皙，本不甚出奇的五官经过这些年的所谓改造，让她有了些许寒味儿。一件红色无袖连衣裙，外边罩着白色的斗篷色小外套，刚好把略微粗壮的手臂给盖住了。 关于欧一美，方志远从陆泽熙嘴里得知的就是这个女人很有手腕，另外她和她丈夫的感情似乎一直不太好，丈夫在国外常年两地分居。哦，对了，欧一美的身边一直不缺男朋友，光是方志远就在饭局上见到她带不同的男人出席了，而且那些男人似乎 年纪都比他小。看到欧一美和明航出现在医院，方志远的心里咯噔一下。方志远还没有来得及跟他们打招呼，欧一美倒是眼尖，他挥了挥手。 哦，方总。 哦，明航也看到了方志远。哟，老方，你怎么在这儿啊？方志远走近了。哦，周子发烧了，半夜来的医院。 哟，孩子没事吧？ 啊，没事没事，现在好多了。你们这是？明航一脸焦虑地说。哦，是我爸。刚我妈来电话，说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了。欧总客气，一定要送我来。那你就赶紧进去吧。明航点了点头，快步往里走，欧一美跟了上去。方志远想了想，抱起了周子，也跟了进去。 急救室外，刘素芝一看到儿子就扑上来抱住了他。 妈，爸到底什么情况？ 医生说你爸快不行了。 刘素芝本来在哭，但她看到儿子身边的欧一美时，哭声戛然而止。欧一美微微点头，啊，阿姨您好，我是明航的同事。 啊啊！ 刘素芝又哭开了。 有医生从急救室出来了，明航等人围了上去。医生看着刘素芝说，恶性淋巴已然灌满了全身了，必须马上化疗。 刘素芝一脸为难，看向明航。 可是你爸他说了，他不化疗。 妈，这都什么时候了，能听他的吗？方志远也赶紧说，对阿姨啊，这事儿啊，咱们得听医生的，妈就听医生的吧。 刘素芝这才点了点头。 方志远回到家的时候已然是下午了，打电话给明航，确认他父亲的状况已经稳定了，这颗心这才放了下来。周子已经退烧了，被王秀芬带回房间睡午觉了。方志远瘫坐在沙发上，只觉得四肢乏力，他想起该给周宁静打个电话，不知道他的情绪好些了没有。周子发烧的事情他暂时还不想告诉他。方志远看了看表，又怕影响周宁静上课，就只是发了个微信。 不一会儿，周宁静回了一条短信。老公，我昨晚情绪有些失控，让你担心了。紧接着，周宁静发了一张在课堂上的自拍，看起来状态还不错。 毛俊和胡谷月在机场，陪着他们是胡家二老。二老一听说有问题的是女儿，已经方寸大乱了，又听说小两口和陈华美闹翻了，便恨不得带上胡家众亲戚去找他理论了。胡谷月劝了半天，又说这不是什么不能够根治的毛病，上海的那家医院特别的权威，医生也是最好的。 再看毛俊，是当着二老的面拍胸脯保证，绝对不会让胡谷月因为这病受到半点委屈。毛俊还说了，要是月月真的不能生，他也不会和月月离婚，就差写保证书了。 二老这才冷静下来，胡母更是掏出了一本存折，硬是塞给了女儿。他知道毛俊是没有钱的，钱在陈华美的手里捏着呢。母子俩这么一闹腾，以陈华美的性格，估计马上就要断了儿子的经济来源了。胡谷月不肯要，推了半天才含泪收下了。 胡母握紧女儿的手说，孩子好好治病，钱要是不够了问妈要啊。 毛俊有些羞愧地说，妈，那什么，那钱我会想办法的。 二老看着小两口进了登机口，仍是忧心忡忡。 飞机上，胡谷月一直靠着毛俊的肩膀， 毛俊轻轻地摸着他的头发，没事啊，一定能治好，没事。 万一呢？万一治不好，你妈一定让你和我离婚呢。 我不会离开你的，月月。 可是， 没有可是。 胡国月打开了遮阳板，看向窗外，阳光透过层叠的云朵照射进来，还是有些刺眼。戴着眼罩的毛俊紧抿着双唇，胡古月知道毛俊没有睡着。大学毕业后就在自家木材加工厂上班的毛俊，如果真的和陈华美闹翻，真的离开了那个家，毛俊该怎么办呢？胡古月了解自己的丈夫，他没有什么上进心，对人生也没什么的追求。谈恋爱的时候，一样淡泊名利的胡古月对毛俊的这些特质十分欣赏，可那份平和和淡然是需要底气的。毛俊的家境就是他的底气，离开那个家，就算毛俊还能保持这些特质，但是现实还允许他这样吗？还记得几天前，教研室的一个同事看到胡古月摆在办公室上的断舍离和不持有的生活，同事戏谑：“哎，什么断舍离？这都是你们有钱人玩的，换了我们穷人，那就叫买不起。”胡古月也只是笑笑。是啊，在同事看来，正是因为她嫁入毛家，不用像她的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为房车而感到发愁，胡古月对物质才这样淡泊无味。确实，就算不嫁给毛俊，出生小康家庭的胡古月也从来没有为钱而发过愁。如果小两口到时候真的被陈华美赶了出来，陈华美下狠心断了毛俊的经济来源，胡家二老也不会不管。但这可不是长久之计呀。胡古月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语文老师，全年的收入七七八八加起来不到10万，这还得算上公积金和医保。仅仅凭他一个人的收入，他怎么能够撑起他和毛俊的未来呢？就算他们俩对物质上的一切再没有要求，总得有地方住，总得吃饭穿衣吧。这去上海的头等舱机票还是陈华梅给订的呢。胡古月皱着眉拉下了遮阳板，闭上眼睛，心乱如麻。 到了夜里，明航才从医院出来。父亲明远已经醒了，按照医生说的，再过一个星期，等父亲的身体条件稍好些，就得马上进行化疗了。当了一辈子基层公务员的明远是党员，是无神论者，他相信医学，可他更明白，医学并非是万能的。加之他为人生性豁达，对生死一都了然了，这都是他不愿意化疗的原因。 去年他送走了他的老领导，被肝癌折磨得不成人样的老领导拉着明远的手，他说与其这样半死不活，尊严尽失，还不如早点离开。明远能够理解这位老领导，甚至想过如果有一天他也遭遇相同的境况，他一定不拖累妻儿，也不为难自己。 可对明航和母亲刘素芝来说，明远是他们最亲的人，他们不可能看着他就这么撒手离去。明远知道妻子和儿子的心思，也不想再做无谓的挣扎，就口头答应接受化疗。 刘素芝拉着明远的手说：“老头子，你想想明航啊，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旧衣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疏， 至疏，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明航朝马路对面看去，欧一美的车果然停在那儿。明航拉开了车门坐了上去，一脸歉意地说：欧总，真不好意思，麻烦您来接我。 啊，我下午离开医院之后吧，临时有个应酬，不然我早就过来了。这不应酬完了，想来医院看看情况怎么样了，结果你刚好就出来了。怎么样，叔叔还好吧？他同意化疗了吗？ 明航点了点头。 还没吃晚饭吧？ 之前叫了点外卖。 外卖怎么行啊？走走走，我先陪你去吃点东西。欧一美一边拖着外套一边坐下。这儿啊很安静，还有他们家炖的鸽子汤不错。你呢，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叔叔，需要补补身体。 明航就坐在欧一美的对面。欧一美脱下外套之后，露出了里面的红色的连衣裙，领口开得很大，胸前一抹春色。明航不自觉地低下了头，谢谢欧总。 等我们吃完了，再打包一份给叔叔阿姨。 啊，不用了。 嗨，你跟我这么客气干嘛？既然你来公司上班了，那我们就是自己人了。哎，对了，给你配的 Polo 下个月就能提车了。公司呢，预算有限，这小车就是给你代步的，你别嫌弃啊。 欧总，我怎么能嫌弃呢？说实话，欧总，这段时间，不管是你还是公司的同事，对我都是特别的照顾。 那是当然，我最喜欢的，就是你这种有能力的人。安安心心干吧。 哎，我一定会尽力的。 哎，明航，你干嘛这么生分呢？你看，我们和方志远都是朋友，那我和你也应该是朋友啊。什么欧总欧总的，在公司都没有人这么叫我，你没听到大家都管我叫一美姐吗？啊， 是，那我以后跟他们一样叫你一美姐。 哎，这 这就对了。哎，明航，姐问你个事儿呗，私事儿，不介意吧？ 一鸣姐，你问问。 你有女朋友了吗？ 明航尴尬了。没有，我父母正为这事犯愁呢。 哦，没有女朋友啊？ 简单的四菜一汤，但是很精致。明航无心享用，只想快点结束。他扒着这碗里的白米饭，看起来心不在焉。 明航，你待会儿是去医院还是回家呀？ 哦，我先回家拿点东西，然后到医院换我妈去。这段时间呢，都是我妈和护工在照顾，她非常的辛苦。 听说你回某城，就是因为叔叔的病。 嗯。 虽说你和陆泽熙是同学朋友，但你们俩真的不太一样，你知道吗？我和陆泽熙认识也有3年了，从来没有听他提过他的父母。在他眼里呢，只有女人，只有 BCDEFG。 BCDEGFG 找杯嘛。 明航只是笑着，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欧一美看到明航对自己的段子不太感冒，便换了话题。哎，你呢？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人呢？ 这个我还真没想过。明航放下了筷子。那什么，一美姐啊，你看时候不早了，我得回家了，要不我们…… 欧一美微微不悦，却还是叫过了服务生。服务员，买单。 我来吧。 哎呀，说好我请的嘛。 晚上8点，西亚整形医院此刻仍然人来人往。陆泽熙新策划的促销活动吸引了一大波爱美的女人，前来咨询的人络绎不绝。陆泽熙站在二楼往下看，一楼接待大厅里几个导医正卖力地宣传着他们的优惠和折扣。 陆总，你怎么来了？问话的是陆泽熙的助理默默。 嗯，来看看。 哈，不用陪未来丈母娘吗？ 陆泽熙白了默默一眼说，你很空吗？ 默默笑着离去。 林子轩的父母白天到了某城，一坐上陆泽熙的车就提出要到他的医院看一看。陆泽熙也不好推，就硬着头皮和林子轩一块儿带着二老到了医院。也难怪默默会打趣，看起来确实像准丈人和准丈母娘来医院视察工作，连默默都开这种玩笑，医院里的其他人还不定怎么编排他呢。想到这个，陆泽熙愈发的头疼了。 医院出来以后，他们还去了附近的旅游景区，差不多陪着二老逛了一天。一切本来都好好的，可是晚饭的时候，林母的一句“你们什么时候结婚”，让陆泽熙和林子轩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开来。 不想当着林子轩的父母争吵，饭桌上的陆泽熙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着。等把二老送到酒店安顿下来，客客气气地道了别，在回家的路上，陆泽熙才开始质问林子轩了。林子轩，你什么意思啊？我们不是说好的吗？不提结婚。 那我怎么知道我妈会问这个？ 弄得我刚才多么的尴尬。 你就说一句快了，或者就说再等等之类的话，有那么难吗？ 我不想骗他们，也不想骗你。 接下来你又要说什么？我们恋爱的时候就说好的，你是不婚主义，你这辈子不会结婚，我早就清楚这一点，我不应该逼迫你，是不是想说这种话？ 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哎，子轩啊，你干嘛要这样啊？你这样对我的压力是很大的，你懂吗？你 我不懂，我只知道我喜欢你， 我爱你，我想和你在一起。你说不结婚，那好，那我们不结婚就是了。我也没说一定要嫁给你呀。可是我父母不这样想啊，他们也就是随口问了一句，我父母他们有错吗？我是他们的女儿，他们这是在关心我。你跟我说呀，我父母他们有错吗？ 你不要再转移话题，我没说他们，他们当然没有错。可是你呢，你就不该安排我跟你的父母见面，也怪我自己立场不坚定，说好不见的，结果呢？ 陆泽熙，我真是受够你了，哼！林子轩下了车，狠狠地关上车门。 陆泽熙本想开车去追，哪知道林子轩很快就拐进了一个小公园，陆泽熙只好下车去找，半天都不见人影，打了电话，林子轩直接关机了。心烦气闷的陆泽熙就一路把车子开到了医院。按照以往和林子轩吵架的经验，他这会儿搞不好已经在家哭鼻子了。就这样，陆泽熙在医院磨蹭到大半夜，这才悻悻地回家。陆泽熙打开了家门，屋子里一片漆黑。怎么？林子轩还没回来？陆泽熙有点慌了，他开了灯，正准备给林子轩打电话，突然他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是潘瑜。别找了，她早走了。 你怎么在这儿？潘瑜怎么会出现在自己家？陆泽熙惊诧地往后退了一步。 我不能来这儿。 潘瑜随手点了支烟，陆泽熙这才发现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已经积满了烟头了。潘瑜叼着烟慢慢地站起来，虽则早晚有温差，但他穿的也太厚了，身上是蓝灰色的风衣，脖子上是一条黑丝巾，看起来整个人包裹得严严实实。 我敲门了，是那个前台小妹开的。 她不是什么前台小妹，她是我的女朋友。 嗯，年轻，长得也不错，关键是人还特别懂礼貌。看到我来了，他很知趣，拎着一只箱子就走了。哦，走之前呢，他托我给你带了句话。他说，陆泽熙是个大渣男。 潘宇，这是我的家，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登堂入室，你这是侵犯人权。 你不希望我来？潘宇看着陆泽熙，目光里不无挑逗。 陆泽熙避开了潘瑜的目光，他打开了门，请你离开。 潘瑜走到门边，随手又把门给关上了，他一转身倚在了陆泽熙的胸口。 陆泽熙一躲，潘瑜变本加厉，整个人都贴了上去。潘瑜，你已经再婚了。 我知道你在乎这个。 陆泽熙别过了头，不是我在乎，是你自己，你应该在乎你现在的身份。 可是我不在乎啊。潘瑜捏着陆泽熙的下巴，媚眼如丝，看着我，看着我。那个女孩啊，就你那个小女朋友，他都跟我说了，他说你心里还有我，你还没有忘记我，对吗？ 我早就忘了你了。 那女孩还说，有一天晚上你喝醉了跑回家，一直在念我的名字。有这事儿吗？ 陆泽熙愣住了。 看来那女孩说的是真的。陆泽熙，既然你那么想我，我现在就站在你面前，那你为什么还要躲着我呀？ 我们已经离婚了，你已经再婚了。陆泽熙一把推开了潘瑜。陆泽熙的手逮到了潘瑜脖子上的丝巾，随着潘瑜倒地 丝巾也瞬间滑落了。哎，露丝西看到了潘姨脖子上满是黑青色的伤痕。你这是怎么了？ 潘瑜捡起丝巾重新戴上，陆泽西盯着潘瑜，潘瑜则默然不语。 陆泽西走了过去，扯开了丝巾。你说话呀，这是怎么弄的？ 明航家楼下，欧一美和明航面对面的站着。这样吧，我给你放几天假，等叔叔的病情稳定几天，你再回公司。说完，欧一美拍了拍明航的肩膀。 一美姐，真的很感谢，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哎呀，那就不说了，以后慢慢的用你的行动来表示，怎么样？欧一美的笑容里多了几分娇俏。 明航哪怕再努顿，也能够猜出欧一美那眼神里的意味。欧一美表现出来的娇俏让明航觉得有些尴尬。和欧一美分别之后，明航慢慢地走上了楼，他觉得双腿跟灌了铅似的。是啊，也许真的该听父母的话，好好的找个女朋友了。 陆泽西家的客厅，潘瑜已经脱掉了厚重的风衣，里面是一件白色吊带裙，大大小小的黑青布满了潘瑜的身体、脖子、胳膊和大腿，还有陆泽西看不到的地方。 陆泽西打开了药箱，取出了酒精棉，一点点地擦拭着那些伤口。酒精刺激着伤口，一阵阵的刺痛，潘瑜本能地往后躲着。陆泽西轻声说：“忍着点啊，就快好了。”哎，哎。他就像在哄一个不肯打针的小姑娘。 是田凯。潘瑜说出了丈夫的名字，眼角带着泪。 猜着了，这个混蛋，他怎么能打你呢？明天我就带你去验伤，我们上法院起诉他。 没用的，没用的，没用。而且，老陆，你听我说，我不想和田凯离婚。 你有病啊，他都这么对你了啊，就因为他们家有钱？ 不，和钱没关系。潘瑜看着陆泽西，老陆，你还记得我和田凯举行婚礼前的那个晚上吗？ 那个晚上陆泽西怎么可能忘记呢？六年前，潘瑜和田凯结婚前的那个晚上，潘瑜和陆泽西见过一面，是潘瑜给陆泽西打的电话，约他在一家星级酒店见面。陆泽西犹豫过，他隐隐约约的能够感觉到对方的用意。陆泽西甚至觉得，对这个决意跟自己离婚的女人，他是不该心软的。可一到酒店的房间，穿着轻薄睡裙的潘瑜在抱住他的时候，这一切就被他都抛在了脑后了。 潘瑜急切地亲吻着陆泽西，我很想你，我希望你永远能够记住这个夜晚。 陆泽西只觉得浑身滚烫，他横抱起了潘瑜，把他扔到了大床上。明天这个女人就要再次穿上婚纱，成为别人的妻子了，而且她已经跟田凯领了结婚证，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她身下的女人已是别人的妻子了。她恨自己没有能力留住她，更恨这个女人薄情寡义，可她最最痛恨的是她对这个女人招之即来，毫没有抵抗的能力。他问这个女人，你爱田凯吗？哪怕只有一点儿。 一夕欢愉过后，天色微微发亮，白光透过窗纱洒在潘瑜的身体上，曲线玲珑，皮肤透亮。 潘瑜伸了个懒腰，再次爬上陆泽熙的腰际。不要说谎。 能不能别跟他结婚？这个问题很傻，可他还是问了出来。 潘瑜轻轻地摇头，把头埋在了陆泽熙的小腹。 6年后的现在，这个女人正看着他。 那个夜晚你还记得吗？ 那个晚上，陆泽熙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浅笑。是，我还记得。 田凯知道这事儿了。 什么？ 你别紧张，他不会找你麻烦，他是个要脸面的人，只是他手里有一个视频。 什么视频？ 那晚我偷偷拍了个视频，你和我的视频。 是，潘瑜，你疯了吧？ 我只是想留个念想。 他拿视频威胁你了？陆泽熙努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他必须要弄清楚这个田凯到底想干什么。 田凯在外面有人呢。 哼，这倒不新鲜。 如果只是逢场作戏玩玩而已，我根本不在乎。可是现在这个女人，她怀孕了8个月。 可这跟视频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过和她离婚，然后田凯拿出了这个视频。可笑的是，这视频他早就发现了，就好像他算到会有今天似的。他说钱一分都不会给我，孩子也不能给我。钱我也不在乎，老陆你知道吗？我现在一点都不在乎钱了，可是我不能没有孩子。生下这个孩子以后，我的身体一直就不好，想再要个孩子，却连着3次习惯性流产。老陆，医生说我再也不能怀孕了。 所以他就打你，折磨你，威胁你，这个人渣。 这都是报应，不是吗？这都是老天给我的报应。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 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 想夏天吃着 看不清那漫漫无常。